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戏迷乐，我是尚远。今天呢，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京剧评论家研究家张印德先生讲解裘盛戎先生演唱的京剧《玉皇后》片段。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为您播出珍贵的历史录音，裘盛戎、李多奎合演的京剧《玉皇后》选场。戏迷乐栏目时间扩充之后呢，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为您播出相对完整的京剧段落。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听名家说戏。张印德先生是著名的戏曲研究家、评论家，尤其是对京剧花脸艺术非常的熟悉。他曾经为前辈大家侯喜瑞先生、裘盛戎先生整理艺术经验，撰写艺术评论，著述颇丰。下面就先请您听张印德先生介绍裘盛戎的《玉皇后》。 今天给大家介绍裘盛戎演唱的《玉皇后》西皮唱腔，唱词是西皮导板：宋王爷坐江山，人称有道。原版：汉萧何造律法，笔尖如刀。我岂肯袖手观，妆容不小，枉受了宋王爷绝路功高。快板：在头上整整乌纱帽，身上抖抖滚龙袍，走上前忙跪倒，国泰千岁驾临朝。君臣大礼他知晓，吓得包枕魂魄消。二次撩袍我就忙跪倒，接驾来迟望恕饶。劝国泰免心焦，微臣把本奏当朝。圣上准了臣的本，拿住了刘妃郭槐寡万刀。圣上不准臣的本，摘去乌纱脱蟒袍。请同志们听一遍裘盛戎这段唱的录音。 宋王爷，不别 在头上跟着我大猫，身上抖抖滚龙袍，走向殿忙回到我台前四位下令朝， 好亲平身 啊。君臣把你他之交，下得包身问破晓，二四六好我就忙活一刀。接你而来时往事绕， 我好心跳啊， 我疼端木台面前雕，微臣八盆走当朝，身上躲得了身体们，那时的流水不乖我弯刀，身上不准身体们，这起我杀 玉后。这出戏听起来比起其他的传统铜锤戏较简单，因为唱功并不繁难。裘荣先生曾谈过这出戏，他说玉后要是和龙袍比较起来，玉后的难度大，因为要表现心里的事儿多。从他这句话可以知道，玉皇后的包拯不好唱，打龙袍只能表现出包拯的自古忠臣不怕死，就掌握了人物的基调。而玉后呢就则不然了，包拯呢面对的是瞎老太婆，可是口称是皇帝的母亲，是被迫害了20余年的含冤者，可是在皇宫中呢明明有位刘国泰在位，如果轻信诉冤者回朝奏本，皇帝不相信而震怒起来，包拯就有杀身之祸。可是轻易了结此案，明哲保身，又不是铁面无私包拯的性格。在短短一节戏中，包拯是处在很复杂的心情里。裘荣先生说这出戏比龙袍难，恐怕道理也就在此。另外玉后只一场戏，唱词不多，演员施展余地较窄，就靠这场戏既要刻画出人物的正直无私大公无畏，还要表现出包拯的智慧聪明判断力与决心，所以难度较大。裘盛戎对这出戏也下了功夫。这出戏传统唱词有多种，如裘盛戎的父亲名演员裘桂仙唱这句西皮倒板唱词是受君恩当与国出力报效，裘盛戎呢改唱宋王爷坐江山人称有道，这个是因为有字容易使用鼻腔与上颚音共鸣使腔，道字虽然和孝字都是窈窕者，但道字是张口音，放在倒板末一个字如意出音，声音洪亮，比孝字发音响亮。这仅是这段唱中的一例，整出唱词都是经过裘盛戎反复推敲的，所以尽管唱段不长，但每句都动听，成为裘派唱段中的精品。 将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其实都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栏目，我是主持人尚远。这个时段为您播放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著名戏曲研究家评论家张印德先生介绍裘盛戎先生演唱的京剧《玉皇后》片段，请您继续收听。 下面我们再谈谈这段唱为表现内容所使用的技巧。第一句，宋王爷坐江山，人称有道的爷字，字的头腹尾均用重土，姜字呢两顿之后再收音，有字拖腔中用了叟音，道字唱得饱满沉重，使这句导板唱得气度雍容，表现了包拯的庄严肃穆。 原版中的汉萧河的汉字是把全唱唱出之后用尾音安急收，法字也是用这个方法。这句唱词的含义是有王法条文在，不能让含冤者冤不得雪，害人者逍遥法外。庄容作雅的龙字唱得非常柔和，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把龙的音收住再唱不饶，这是表现人物此时的思想。就是说庄容作雅明着保身，我包拯是办不到的。下面的宋王爷的爷字和前面不同，是扬着唱，字吐出一扬一扔，显示了包拯的决心，不做对不起皇帝的事，一定把事情弄清楚。功高二字收得非常款式，不火不燥，使整个唱段大大方方，形式与内容结合得非常完美。下面再请听一遍这前四句。快板中的整整乌纱帽的整整和斗斗滚龙袍的斗斗虽然同音，但都把字唱得很正，做到了字叠音同。国泰千岁驾临朝的朝字收音不是急促，而是延长，有观察的味道。看座上的瞎老太婆的反应，如果急收，这个观察考验对方的意思就没了。我们再重播这四句快板。 在头上跟着乌纱帽，身上抖抖滚龙袍，手相见忙回刀，我太千岁 包拯看出虾婆懂朝仪，很惊讶，在礼后吩咐包青平身后，包拯脱口而出啊，紧接快板，君臣大礼他知晓。这四句 和前面介绍过的四句情绪完全不同，语气都是肯定的，每句的末个字小、消、倒、饶收音都很干脆，包拯已经判断出告状人诉冤事实，坐上的就是国泰，和刚才口称国泰心存怀疑情绪根本相反了，是毕恭毕敬。同时这段快板较前段节奏上也紧，到下一段劝国泰莫心焦时节奏就又缓下来了，尤其是向国泰奏本，圣上准了臣弟本，拿住了刘飞郭淮寡万刀，圣上不准臣弟本，几乎和口述一般清楚爽朗明确。不准臣弟本的臣弟本三个字一字一剁，从技术上说这是要转散板了，做尺寸，从感情上讲这是表现了包拯的决心。 好琴拼身啊， 君臣把绿他之交，现在包拯问破晓，二字了好我就忙活一刀， 国泰， 问国泰，面前雕，微臣八盆走当头，身上躲着溜，臣弟们都是的流水不乖，我玩刀，身上不准臣弟们喝起我杀。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一段珍贵的录音，京剧研究家评论家张印德先生介绍裘盛戎先生演唱的京剧玉皇后片段。上半时段戏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戏弥勒接着为您奉上大师的经典名作。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昨天，有过多少？